为总是说得坑坑巴巴，不擅长的笑话，我尽量在表达，就算别人笑我太傻，你说我太木讷，承诺断的只有一句话，谈恋爱的文法我学习得很差，你问的我难以招架，我怪我太木讷，安慰总是说得坑坑巴巴，不擅长的笑话我尽量在表达，就算别人笑我太傻太木讷。 We should heed at certain calls, 'cause the world, it seems, is right in its line. 'Cause there's a chance we're taking in needing our own lives. It seems we need nothing at all. I used to feel I should give away my heart.Dying there, and it showed that we was heeding his stare. We

笑，心中一想起火般香吻了，我会眼眉飘，无论时分秒，想起你就发笑，回味你的笑也妙，哭也妙，我就烦闷也笑，想起初介绍，心中卜卜跳，与你看月耀，开心不得了，千秋两共遥，夜夜念奴娇，痴得好紧要，相思知多少，初恋真美妙，爱意像狂潮，相思知多少，初恋真美妙，爱意像狂潮。 看着你是因为我爱上你，

别再说是失语的错，让一切重回，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，一切难以挽回。你总爱让往事跟随，怕过去白费，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，一切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因为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，一切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受伤流泪，我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。 Three for the calls you've been making, it's four on the times you've been.

时，人们拒绝我哭泣。今夜无人的角落，寂寞让我如此美丽。黑夜的星辰也灿烂的，有一些些的喧嘘。 行李准备要离去，为了理想我什么都愿意，在没有人了解我的城市里，我明白从今以后都要靠自己。

让那风霜风霜留面上，红尘里美梦有多少方向，早痴痴梦幻的心爱路随人茫茫，人生是梦的延长，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何从何去你我心中方向，风悠悠在梦中轻叹，路何人茫茫。 放草比连天

你就一直在 难，我明白爱你最好的方式是让你离开。 无论你走得再远，走得再快，只要我爱你，你就一直在。 你 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，是否有一盏灯还在为你停留？